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7集《花好二》。日头上了三竿，便是有树影遮挡，夏日的日头还是透过枝叶的缝隙，透过窗来落到地上，映出一小片金黄色的斑驳，鸟儿在枝头啼叫，清凉的啼鸣里都是愉悦。沈妙觉得头痛欲裂，下意识地翻个身，却觉得似乎有什么挡在面前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舒儿就愣住了。她躺在男人的怀里，双手还紧紧搂着对方的腰，目光在网上看到的就是一张俊美绝伦的脸，那一双桃花长眸里似笑非笑的，含着的都是促狭的笑意。沈妙心中顿时炸开了花，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吗？他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他下意识的就要坐起身，却又觉得浑身酸疼，疼得他倒抽一口凉气，那掖在身上的被褥自然而然地滑落，露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痕迹。地上散乱着衣衫，酒碗胡乱地堆在桌上，满屋子的旖旎之气。他便是再如何迟钝，也都能猜出发生什么事了。 醒了？ 谢景行挑眉。沈妙竭力恢复自己平静的脸色，然而他到底再如何装都露出一两分慌张，这慌张落在谢景行眼中却是让他啼笑皆非。 昨夜里很是勇猛，怎么现在反倒怕了？ 沈妙心中一个机灵，他是一旦喝醉了酒什么都记不起来，忘得比白纸还要分明，酒醉前的记忆还停在他与谢景行说情生事的时候，因着他左思右想，觉得以梦中一事来解释最容易令人相信，否则平白无故的说自己死而复活，便是再如何真实，总也令人听得荒谬。他喝了点酒壮胆，也记得谢景行似乎相信了他的话，并没有因此而对他有别的情绪，可是怎么就睡到一张床上去了？谢景行扫了他混乱的模样一眼，悠悠道： 知道你昨晚做了什么吗？ 沈妙不敢与他对视，镇定地看被褥说：能做什么？睡觉。 你睡了我，要我好好伺候你。 沈妙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那是他坐镇六宫端庄淑仪的沈皇后？谢景行一定是骗他的，否则会有这般下流无耻之事？ 你说要我跟了你，日后保我一世荣华富贵，前程无限？ 最后之言何必当真？况且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不可能说这种话。沈妙话锋一转，干脆直接翻脸不认人了。谢景行也不急，气定神闲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册子样的东西翻了翻，说： 是啊，你还拿了你娘送你的东西要与我探讨探讨，让我为你解惑。还记得吗？ 他说着将册子在沈妙面前扫了一扫。沈妙本来只是轻轻一瞥，但看清楚时却是在心中急欲吐血。不是吧，这个都有？这可是他出嫁之前罗雪燕给他的，教他闺中秘事。这东西被他收着，谢景行不可能找到，也就是说肯定是他主动翻出来拿给谢景行的。那他之前还对谢景行做了什么事啊？真的让谢景行好好伺候他吗？沈妙觉得被雷劈了， 也不过如此。谢景行似乎还嫌他不够窘迫，淡淡地说道： 哎，昨夜里你非拉着我探讨，才探讨了前面几夜而已。本想着天长日久，不急于一时，你却难得求贤若渴，这上头极难的姿势也要尝试一番。 停！沈妙连忙打断他的话，却是已经羞得脸色通红。喝酒误事，你也不知道拦着我。 我怎么敢？ 谢景行做委屈模样。 若是不应，你就要砍我的脑袋。 啊！沈妙觉得真是太难堪了。一想到自己扭捏姿态去勾引谢景行，唉，可能前后两事加起来的里子面子都被丢了个干干净净。谢景行却像是心情极好，笑盈盈地看他。 你还与我说今夜还要探讨？ 今夜就不必了。沈妙飞快打断他的话，就要跳下床往外跑，被谢景行一把拉住，又扯到怀中。他低头看沈妙，面上懒散笑意倏尔收起，却是换了一副认真的神情。他皱眉道： 你后悔了？ 沈妙一怔。谢景行的眼睛极好看，有时候沈妙也会奇特，一个大男人眼睛生得那般好看做什么？仿佛生了无限情意，所以惹得在鸣旗定睛的时候总有芳心萦绕不绝。然而他本身却是冷漠，这样的男人太过危险，所以万万招惹不起的。爱上这样的男人对女人来说一定是劫数，可被这样的男人爱上大约就是终其一生得来的幸运。他懂得尊重，有私心，可是却也霸道的可爱。此刻他认真盯着沈妙，自来狂妄的嚣张的目光里却也有几分小心翼翼，而那种小心翼翼会让人觉得自己是被他放在心上的，是被他呵护着不受伤害，是他最重要的人。沈妙的目光落在谢景行手上的红线上，他嘴里说的嫌弃到底还是没有摘下来。沈妙抬起头来坦诚道：不后悔，只是觉得有些害羞而已。谢景行的眸子亮了一亮：做就做了，有什么可后悔的，又不是旁人。沈妙说着到底还是躲闪着不肯看谢景行的目光。谢景行扳过他的头，逼他正视自己，说： 果真？ 真的。谢景行盯着沈妙看了半晌，沈妙越发觉得尴尬，就要跑，被谢景行一把拽过来，说： 我看看。 看什么？ 昨夜你死活不肯听，我都没好好看你伤口，虽然是皮外伤，也要仔细看清楚。 谢景行把沈妙拖到自己怀里，沈妙瞧他只穿着中衣，露出大片胸膛，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推去着说道： 不必了，我自己来。 那可不行。 谢景行说着倒是又将他拉倒在自己身上，沈妙却没能再逃开了。外头惊蛰和谷雨一边扫地一边竖着耳朵听着里头的动静，奈何他们二人又没有武功，隔着一道门怎么也听不出一个花来。从阳蹲在门前，一边逗着鸟笼里的鸟，一边说道： 你们俩在这里扫了一个时辰了，再扫下去这门口的石板都能被扫穿了。 惊蛰和谷雨一愣，一起停下手里的动作。金哲看向从阳，有些想问，似乎又觉得这问题太难以启齿，便是纠结着红了脸不肯说话。从阳却比他脸皮厚多了，一看就晓得他想问什么，大手一挥道： 放心吧，十分顺利。 金 惊蛰和谷雨虽然羞赧，却仍是同时舒了一口气。惊蛰朝谷雨抛去一个得意的神情，谷雨却是嗔怪地看了他一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